海苦海我薛平贵所为何来流离落下拴缠马无家丞相之女薛平贵之妻王氏宝钏 俊逸来的不凑巧 怎么 方才在此晚才 如今呢 回转寒窑去了 有老大嫂传话一声就是她丈夫托人带来万金家事叫他破钱些许 俊爷请稍待王三姐你丈夫托人带来万金家事叫你破钱些许 有劳，有劳。 Thank you. 吓得破烂，不看几位大嫂把财王亲儿好似王三，这后婴儿好像那匹宝船，本当向前向西皇错认了你的妻大嫂起来见礼。 还礼，君爷但是失迷路途了。 并非失迷路途，我乃张明文信的。 有命便知，无命不晓。 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 但不知是哪一家呢？ 就是那王丞相之女，薛平贵之妻，王氏宝钏。 王宝钏。君爷，你与他有情？ 非亲。 有故？ 非故啊。 既非亲故，你问他则甚？ 大嫂有所不知，我与他丈夫同居去了，托我带来万金家事，故而同问。 如此，君爷，请稍待， 请便。 哎呀，请住。想我二父离家一十八载，竟有失信前来，本当上前接去，怎奈衣衫褴褛，这便怎么去？我自有道理。啊，君爷，你可知衙门？ 哦，这衙门嘛，略知耳哦。 有道是这月 远在天边，不能相见， 只见你。 哦，莫非你就是薛大嫂吗？ 不敢平贵之寒气。 来来来，重见一礼。 方才见过你了。 有道是这礼多人不怪呀。 好过礼多人不怪，君爷那失信于我。 马来马来，大嫂，我也告别。 请便。 哎呀，且住。想我平贵离家一十八载，不知他的真情如何？看四下无人，我不免挑起他一番，便得了。东京曾把牡丹戏，庄子先生三七七，秋胡秦国多妇女，却贫贵挑起自己起功，他的爱女嫁一去， 失信了。 哎呀，我把大嫂的事情失去，奉茶待内， 更是不要紧的所在。 真是要紧的所在呀、 啊！今何事落了？ 将是一路之上抽空答应。 答应则是。 答应冲击呀、啊。 难道那燕儿吃了你的心肝不成？ 一方失信，人之疾祸。大嫂为何开口伤人？ 你岂不知为人谋而不忠，与朋友交而无信？你失落人家的失信，怎不叫人痛心？ 大嫂不必如此，失信虽然失落，这上面的言语莫还记得几句哟、 哦。如此事来，我倒明白了。 明白何来？ 像是我那岁郎托你带来俺家独用，一路之上银两被你花完，前来蒙哄于我，不是吗？ 不是哦。我那薛大哥消失的时节，魏军的在一旁大点心囊，偷看了几句，故而记得。 看想起来，你倒是个有心的人呐、 啊！哎呀呀，我若有心，还失落不了你的失信呐、啊！ 是官马， 其实官马岂不要他赔？ 哪怕 怕他不配。 哎呀呀，我那细郎哪有银钱配马爷？ 他死然有啊！为陪马给了我十两纹银。 我且问你，你在营中取几分钱粮？ 一分。 我那岁郎呢？ 俱是一样啊。 你二人俱是一样，你那有银钱给予他陪马爷？ 大嫂有所不知，我那岁大哥乃是个风流汉子，银钱到手俱花心，不怕大嫂你笑话。为君的乃是个贫寒之身，积攒下几两银子都写于他陪马了。 这就不对理。 什么不对呀？ 我那岁郎他也是个贫寒之身呐、 哎呀呀，岁大哥啊，岁大哥，今日我才知道你也是个贫寒吃身呐、当然， 大妈也该问他爷， 岂不伤了弟兄的和气？ 啊，君爷，你腰中带的何物？ 防身宝剑。 赵娃，你杀了他，也该问他爷。 青天白日杀人，岂不要我偿命吗？ 难道就罢了不成？ 有道是这山菜难舍呀！那一日我已把斩草他言道，长安城有一个王室宝船。 知了，王宝船该你的 不该， 赏你的 也不赏啊， 不该不赏的替他则是。 大嫂，我来问你，这负债 自还？ 负债呢？ 妻 怎么样啊？妻怎么样啊？ 妻不过啊， 他倒退了个干净。有道是这汉啊，少不得要吃在你这病人的身上啊。徐大哥无钱想替买八大草爱玉，哎，就是我。 你有何为证？ 婚事为证。 好，拿来我看。 慢来，大嫂乃有妻之人，婚事到手，三八两八车岁，为君的岂不落过人财两库吗？ 以你之见， 去至前村，请来三老四少同策。 潼关。 此话当真？ 当真。骗你不成呐、 在这天边 十年女就该在家园，为何来塞大道变为旌旗下？我俩的 有门 让我退后一步。好， 退后一步。 欢迎你退后一步。 还要退后一步。好，再退后一步。 欢迎你退后一步。 哎呀，三弟啊，再退后面就没有路了啊。 后面若是有路， 丈夫我心得要来，不问我饥寒儿子，开口就问坐的什么官，难道是你吃官穿官不成吗？ 为妻是我盼了啊， 临行之时也曾与你留下安家度哟。 什么安家度哟？ 是担干柴把斗捞米。 就是那十担干柴八斗老米，满世事吃，就是书嘛也把它书完了， 就该取些。 哪里取些？ 相处取些。 自你取后，为情用不尽相夫。 好，有旨去。 本来的有旨去。 告辞。 哪里去？ 去至相府，与你爹爹算还我这一世八载的粮饷啊。 我爹爹他病了啊。 他得的什么病啊？ 得的是见不得你的病。 哎呀呀，他见不得我，我还见不得他呢。有朝一日得了唐氏天下，他与我牵马追等，我还嫌他老呢。 四郎有心来讲话， 未曾睡着， 句句都是梦话， 句句是言。有道是龙情有报， 有报先报， 无报呢？ 心里的现实吧， 一时三次看了吧。在头上正愁眼毡帽，身上头灯不龙袍，腰中取出三王刀，三次拿去四西桥， 不由抱喘息眉梢，思向前，忙过日到西郎面前，好不怕。 下跪何人？ 王氏抱喘， 跪在我的面前，说声呐。 前来讨风来了， 食材在吾家破钱，骂得我好苦，我啊是不疯的了啊。 方才不知是你呀、 哦、若知道是我呢， 嗯，我还要多马上接去。 越发的不疯了。 当真不疯？ 当真不疯？ 果然不疯。 果然不疯。 不疯就 啊，骂来骂来，哪有不疯的道理？三七听风， 哪怕你不疯哦。 你是我，我把你来从，有个碗不在其中，洗两锅，有一锅在。 你带来什么？ 西凉国有个女在产，她把父王所隐瞒。 西凉国女在产，她的为人非无限，有一日跟如今她为真爱，是我为骗。 是什么人来论你什么骗？你我结发在他间，有朝一日跟龙殿风雨朝阳。当成全 口头放心如人命，十八载才

刚才是夏慧华演唱的《女起介》，最后请听严兴鹏演唱的《做工》。 臣服师姑本山啊他的杨家向东逃西散啊他的红儿郎滚下岸我北京此难襄阳子和睦一匹配良缘叫天父在天门两下里回战我的娘人马来到河畔我有心到红儿营见那母一面怎奈我身在翻远的天边死我有人把肝肠捅断想老娘我有人泪洒在胸前眼睁睁 还是严兴鹏演唱的做工。听众朋友，今天到这就结束了，听众朋友再见。